守了我一夜，公主已经战死。 哎呦我的妈呀！吓我一大跳。 是。 孟非呀，你不是去参加同学的一个聚会吗？怎么回来了？ 我有约会。 啊，好，你约你的，我忙我的。孟非。 啊。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的晚点啊。 哦。 喝两口啊。 哎爸。 啊。 你一封信我给你拿回来了。 哦，信的。别动啊，那是我去慰问你职工的。孟非， 啊， 那信是哪来的？ 不知道，上面写的内祥。 哦，内祥。哎，我别动 了，这在我们学校里呢，这女孩子给男生写情书的时候， 哎， 都写内祥。 哎，你 我看呢，这是封情书。 哎呀，没准是你二大爷四叔来的呢。哎， 我看不像，我不给。 哎，你别动。哎，孟非，我告诉你啊，不许偷看你爸的信，听见没有？哎，别胡思乱想啊！ 你说我往哪方面胡思乱想啊？ 不是，你想哪方面啊？ 就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那方面呗。 什么什么呀？哪儿跟哪儿啊？来来来，快把信给我。 老郑，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你肯定有故事。 哎呀，我能有什么故事啊？你不是去约会吗？赶走。 我走了呢。 哎，走吧。 不，你说内祥是谁？ 还问 谁是内祥？说清楚， 我妈回来了，傻酸呀！ 哎， 你妈回来，你千万别胡说八道，听着。 为什么？ 哎，你不是去约会吗？赶紧走，赶紧。 啊，跟谁约会呀？ 哎呀，回来了啊！哦，你看你回来，你怎么不早打声招呼呢？ 我就是要给你个突然袭击。 哎呀，好，这演戏搞家里来了，好啊。 哎。 啊， 我都想家了。 是吗？ 真的。 哦，这 妈 找不着感觉了。 哎，其实爸呀早就料到你能提前回来了，还炒好几个菜呢。 是吗？ 你看啊，这油焖大虾外加爆炒油菜， 哎，不是， 简称虾菜。 老是换虾菜了。 老郑， 啊， 我就爱吃你炒的菜。 是吧？ 这么长时间没吃的，你让人心疼 了。哎， 哎呦，真香哎，味儿特别好。 呀。哎呦妈，我给忘了，这菜是爸准备喂的职工的。 啊， 都不老实味儿。 没事没事，你看吃就吃了呗。 老郑 啊， 我带你瞅两个。 哎，不用不用不用了，你呀是特级飞行员，你在我们家呢得重点保护。 爸， 哎， 一会儿我去机场接个朋友，你在家等我回来，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妈。哎爸， 啊， 我那幅画呢？ 你看看，这是你女儿用电脑画的画，好看吧？ 哟，真漂亮啊！快给我看看。哎呦，还有题词呢，心中的鹰，爱到永远。哎呀，太有诗情画意了，我喜欢。嗯，谢谢菲菲。 哎，别，我这不是送给您的，我要送给我的一个朋友。 要是妈妈没猜错的话，我女儿谈恋爱了。 搞对象了，那可太好了。 哎，那词儿多俗啊！我是爱上了一个人。 哎，谁呀？ 哎，老郑，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菲菲，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 哎呦，你看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孟非啊，你可留点神啊！你看看，今天报纸上还登呢，安全套送到高校。 是吗？ 嗯。 哎呦，菲菲，妈妈真得提醒你了。现在社会很开放，充满了各种的诱惑。什么大款啊，大蜜啊， 哎，小蜜， 小蜜，同居啊，婚外恋呀，试婚呐， 啊，妈，你还别听不惯这些，这词儿啊，早被收进新出版的词海里了。 嗯，我可不允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影响我的女儿。 哎，你放心，咱们闺女是不沾在那词边儿的。 哎，老郑，你还真别这么说，咱们老政委那女儿，按理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吧？ 啊， 嘿。居然嫁给摩洛哥的一个黑人了。 哦，那就简称摩黑啊。 那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是黑人。 是啊，不管白人黑人，只要抓着，哦不，只要有真情，那就是好人。 看来给你把关呢还得靠我，过来给妈妈说说情况，来说说你那个心中的鹰啊，姓名、职业、年龄、政治面貌、文化程度。 哎，不是，你以为这是组织部选干部吗？ 我女儿的对象我当然得搞清楚了。 你 帮我 说说，妈，这一句两句